新都梅树下电台吸一道港澳北上车频道现在是评论报告感有新闻李行政总理说我国今年基本来西南总的预期会来取代3%港澳的增长李总理在新年向书中说我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只要贸易顺不够的情况出现我国就能够跟上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总理也说，随着我国经济走出低迷，政府现在必须推动调整消费税的工作，但是强调政府在调高消费税的同时，也推出许多全面措施来缓和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本地新增加314起年龄已到冠状病毒病例，预定18-72起输入性病例，我想论死于冠病。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新病例包括18-65起社区病例，其余7起来自确诊输血。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振动率每升到0.8%。卫生部所望也确认，有18-58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其中34起输入本土病例，18-24起又转为输入。卫生部宣布，既定经疫苗接种者如要通过 VTL 抵抗的因素，此区内需要至少冠病检测的措施，将用到4个礼拜。下礼拜五，由我切合妈妈11:59开始，来自9-10类别国家群地区，并且没通过 VTL 的抵抗因素，不再需要在抵抗时至少最少每年四款 PCR 检测。最少因为非 VTL 抵抗因素，必须履行切根。或者適均居家通知，在接受居家通知時，必須接受 PCR 檢查，並且結果呈陰性，因此沒必要在抵抗時接受 PCR 檢查。為了降低感染冠病菌等症風險，無論母薩帶領婦女接種疫苗，新加坡中央醫院指出过去三个月，只准疫苗的带领妇女增加大约40%。社交媒体举例，东部的索东死病正在我国的移动冠病疫苗只准机器作出保释的定数，包括讲疫苗局属于天然性先者，并且在移动保安中，卫生部进行保持。自从辉瑞 BioNTech 的冠病疫苗五年天然性疫苗，而且已经携带中国多个监管机构批准的疫苗。全面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携带包括我国在内的十个缔约国核准后，已能正式生效。我国苗军部队硬件员工。RCEP 将促进我国与其他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和商业联系。简要新闻报告完了。